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平谷区下个庄新城滨水生态森林公园世外桃源目前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预计今年的9月底对外开放。公园在设计理念上突出桃花元素，以桃林小径为核的桃花海作为特色景观绽放在园内。桃林小径是一条生态透水步道，两侧种植桃树，桃花盛开季节便能形成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丽景观。近期位于怀柔区黄花水长城景区的浩明湖内出现了拇指甲大小、晶莹透亮、边缘带着细细花穗小伞的水中精灵，迎来了众多游客围观。专家介绍，这是桃花水母。桃花水母是世界级濒危物种，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100多年来只发现桃花水母11种，中国分布有9种，其中由于其特殊的价值，又有水中大熊猫之称。位于东城区永外街道景泰路88号的耕读空间昨天正式对外开放，来听记者霍月发回的报道。 古人说这规矩啊，要尽以仁义，束缚以刑罚。你要从小就开始不守规矩，等你长大了就可能要犯法了。 孩子们走进耕读空间，席地而坐，听评书演员王月波讲老北京的规矩。王月波也成为第一位来耕读空间的授课老师。 我们现在真正去读报读书的人很少，缺少这种心存敬畏的仪式感。耕读空间要求你规规矩矩的坐在那儿去读书。 耕读空间里有6组书架，放有3000多册图书，包括红色书籍、儿童绘本、古典名著等。放假的孩子们可以走进这里阅读， 能看到一些家里没有的书。 耕读空间负责人张建华说，除了阅读，这里还将开展各类课程、沙龙等。 今后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朋友为单位，我想搞一个文化的聚会，打电话预约，我们在场地里可以给您去提供，在南城地区让大家有更多的这种文化沁入人心的这种交流行为。 别看耕读空间只有70平方米，但对于永外的居民来说，能有这么个静下心来读书的地方实属难得。 原来那更乱呐，卖电动车不都摆着卖的， 卖手机的小门店开着那高音喇叭，噪音也比较大。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排开墙打洞的小门脸。永外街道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将景泰路这条文化路还给老百姓。永外街道工委书记陈卫兵说， 北京珐琅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单位，结合这次书整促，把珐琅厂周边的环境改善了，建造了口袋公园，建立了文化壁画，展示珐琅厂自身的形象。那周边的环境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提升，特别是这个开办了耕读空间，想给老百姓打造一个我们真正的一个文化街，使大家感觉到生活在这个区域内很有文化特色，感觉到自豪。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天气是晴间多云，光照比较强，气温上升也比较快，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左右或者以上，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感觉呢比昨天是更加的闷热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当中，中午前后大家尽量不要外出，或者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如果您要必须出去的话，多涂点防晒霜啊，撒点这个防晒液，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 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14:07，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维。 这几天的天儿啊，一直都是非常热的，而且我今天看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有可能最高温度能突破40度。 是，包括像咱们一直考虑的说，哎，东北应该凉快呀，像辽宁也偶发超过40度。 嚯、反正过了这一段，可能这个凉爽的天气就会来的啊。反正肯定会凉快的，熬过这一段时间吧。但是也要提醒各位，最近可能室内外的温差会比较大，有可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您呢一定要注意，千万谨防感冒，多喝点白茶，是吧？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今天咱们要聊的其实也跟健康有关系。 是的，其实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多多少少都触及到，但是没有深入的去了解。 对， 包括有一些特别官方的一些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不甚了解，也不甚明白。 是， 或者说它到底原理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甚清楚。 而且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但是也是一头雾水。比如说啊，你看我过去学理科的嘛，像化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解剖个小动物什么的，往试管里放点什么，啪就冒烟了。我对这种挺感兴趣的。 解剖小动物那是生物，两码事。 我们是混着来上的。这个就比如说现在什么除这种有害气体比较管用的，一直说了好几年了，叫光触媒。 是的 啊，我说哟，这光触媒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查着有一个最简单的，人家说的特别好，光代表光源，就是得有光照着，触呢就是接触，就是这个接触可能是化学之间的某种元素的接触啊，怎么，媒就是没了， 嚯，光一接触啪没了， 开玩笑啊，媒是媒介，就是说催化剂，它不参与什么反应，所以它能够稳定的存在，长期的有效，等等。明白是大概明白了，但它具体首先管不管用，这是其一，我都画一大问号。 对， 还有就是它怎么用， 或者说它怎么一接触就能没了呢？ 哎，对，今天我们就聊聊它是怎么没的。我们请来了是这两位专家，一位是清洁家北京中天国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车桂林先生，欢迎您，欢迎桂林。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这里 跟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嗯，这是原来你做过播音员吗？声音还挺好听，是不是播过新闻？ 没有没有 没有哈、啊，有这潜质啊。还有一位呢，是清洁家北京中天国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王芳，欢迎王芳。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嗯， 我是王芳。 嗯， 其实也称不上什么专家，就是在这个行业可能做的时间稍微有点久，算是稍微有一点资历吧。 嗯、好，首先要欢迎二位，因为既然你们的名字叫清洁家嘛，其实很多的朋友就从字里行间当中觉得啊、哦，那看来就是只要跟家洁净啊、干净啊有关系的，可能咱们都会涉及到。 哎、 那刚才那小胖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光触媒。哎，就这个名词，就你们了解的话，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就进入到市场，或者说进入到家庭当中了？ 其实光触媒的话已经应该说被发现的话已经是很多年了，应该是1967年的时候被日本的一个教授还有他的一个学员发现的。 嗯、 然后呢进入咱们中国差不多是在2003年，也就是说非典之后。 明白， 进入到中国的。 好，刚才小胖说他专门查了一下字典，这个光一接触，然后这个媒呢就是媒介的媒、 嗯、 我现在是以为这个媒应该是另外一种，就类似于真菌啊什么的、 嗯、 就是那种媒呢、 嗯、 就类似于说哎，你这人特别能喝啊，是因为你身体有一种酶，或者说你喝牛奶你就腹泻啊，你身体里缺少一种酶，我现在是以为是那个酶，但是反而光触酶这酶是媒介的酶，那你们从专业的角度这光触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其实刚才小胖解释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光触媒它其实就是一种媒介，就是一种介质，它本身是不会去发生一些就是这种催化了或者什么这种反应的，它就是一种媒介， 嗯、 就是一种就好像是一种中介似的这种、 嗯就是我看了一下、 嗯、 就是它呢只是提供一种平台， 嗯， 然后它用那个红外线还是什么 紫外线 啪一照，这个平台就开始生机勃勃，就互相有吸引力，男男女女都在这个平台上。 嗯， 然后这男男女女呢，肯定呢，他就找着这些家里边的我们称之为有害物质啊， 嗯嗯、 但人家看着好像就对眼了， 嗯、 哎，就把你拽进来了。 嗯， 拽进来之后呢，就一块儿再被某些什么工具啊，给弄走了，就一块儿再带着， 哦、 你就别在家待着了啊，在人家家待着多不好啊。那行，咱们出去吧，建立自己的心，就拿走了、 哦。 这对于我们人来讲是好的， 明白？ 啊、有很多是这种介绍啊， 嗯嗯， 但是也有一些反面的，就是说光触媒没什么用，它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说有很多的客观条件，在家里边用光触媒其实起不到什么什么关键性的作用，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从业内人士你们怎么看？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光触媒的话，如果说单纯的光触媒它是不发生反应的，刚才我也有说过，所以说而且说需要有紫外线了，需要什么了，这种光触媒其实已经是比较老化的一种、 哦、已经是过去的 一种模式了。对、 哦、 现在的模式呢就是说咱们已经不需要光，或者说在一些不可见光或者远光的情况下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可以把这种室内的有害物质给它清除掉。 哦， 对， 就是晚上也能谈恋爱了。 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刚才那个形容可能已经老派了。 啊、老派了。 一说就哎呀互相结合在一起吧，然后我通过一种东西哎把你带走了，家里没有了。 对。 现在呢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虽然也叫光触媒，就是、 嗯、 哎他们俩在一起了，原来他在家里是个坏东西。 哎。 只要在一起了哎从良了。 从良了。 哎对。 反正带走了。 哎是、 哎。 对对对，是的。 好。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简单的聊过光触媒，好像在汽车美容啊汽车里头除味啊， 对， 用到光触媒 的 相对多， 对对对，是的， 但是家里头好像还很少用到。 对，就是因为说实话咱们中国人对这块的这个认知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比较火爆一些，就之前的话可能很多人一说什么这个甲醛啊或者什么这种其他有害物质，就觉得说我家里面没事通通风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不管是说家庭，只要是新装修的一些家庭了、办公室了或其他的一些地方，然后包括咱们新车，然后甚至说咱们买的一些新的衣服了、窗帘、被单什么之类的，这些全部都是含有一定的甲醛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嗯，因为原来啊，大家对这个也不是特别了解，不知道这有害物质是什么。后来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甲醛，大家都说：“哎呦，我们家有，肯定有甲醛。 嗯” 怎么了？我们家那味儿特别大。嗯，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啊。 对， 甲醛是无色，是这种是大家慢慢去接收的一个知识。 对对对， 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甲醛是无色无味的，但其实，在咱们的家庭环境中，甲醛只是其中的一个有害物质。 是的，是的。 还有比如说像什么苯呢、啊？ 对。苯、甲苯、 甲 苯， 对对对 ，TOC， 像这些 什么东了这些都有。 没错，那像咱们这种，比如说我们先拿光触媒来说啊， 嗯， 能不能把它们都带走啊？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些优质的光触媒，或者是说比较一些。因为光触媒是需要掺和其他的东西才能反应的， 嗯、 所以说必须得有一个掺和其他东西的这种光触媒的这些东西，才能有效的清除室内的这些有害物质。 嗯， 你要说单纯的光触媒，确实是稍微，就说单纯的光触媒的话，你没有什么东西，就 形单影只了一些， 对，它太单一。然后你就是用紫外线照射了，用什么照射了，它还是起不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嗯。 哎，那大概那个意思啊，包括它的功效啊，已经简单的说过了。因为再讲详细了，我相信不光我们俩听不懂了，听众也听不懂。那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操作的一个过程？ 嗯，比如说是这样，就是说，在咱们这个行业内，目前我所了解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行业的内的一些操作方式，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些喷涂，就是用专业的设备来把基本上都是液体的东西嘛，然后把液体的东西喷涂到咱们的有害物质的释放源上面，比如说墙面、地面、地板砖，然后家具。然后什么这个窗帘什么这些所有这些有害物质，包括汽车里面的喷涂完之后会有一个熏蒸，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常用的方法，现在行业内大部分用的都是这种，通过喷涂、通过熏蒸这两种方式，然后来把产品跟有害物质进行一个融合，然后把它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嗯，然后再拿布给它擦下去，就算 OK 了。 嗯，对，是的，一般现在的像几年前的来说吧，它可能就是喷完之后会有一些痕迹，或者说会摸着咱们的一些家具面了，或地板上面会有一些黏黏的东西。但是现在的话来说，已经完全没有这些，已经完全就是说你喷完了不擦都没有问题。但是说有一些客户会比较介意，说你这液体的在我这存着会不会说你的产品本身有什么问题，对我的家具或者其他的有害，所以说就想擦。那如果说咱们想擦拭的话，一般是建议在比如说他们去家里面给咱们做完空气治理之后的最快24小时之后再擦拭。然后如果说不太着急的话，就最好是等到专业的公司给你做完第三方检测了或者什么的，这种做完检测了，哎，合格了，没有问题了，咱们再开始整体的做一个保洁或者一个擦拭这样。 哎呀，那我理解错了，我先是以为就是你们专门在往里头勾兑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之后，然后呲呲呲呲喷到这些需要去除有害物质的地方，然后呢，比如说，哎，让他们先结合着，同时呢，白天啊，你比如说，阳光好的啊，你可以让它沐浴在阳光下，然后如果要是晚上天黑了，然后你可能拿一个类似于紫外线的灯，啊，开始照，然后你有机器啊，相当于在烘蒸，啊，用这么一种方式，然后经过24小时之后，哎 ，OK 了。 对，就是这个的话是老式的方式。 现在流行闪婚， 对，现在 哪有谈恋爱的时间？ 现在要求的是快，然后是这个简单。 哎，这个刚才您说了，光触媒这种东西啊，咱就也不说光触媒了，因为光触媒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特别熟知，因为大家看那个新闻。有说咱们北京地铁6号线都是拿光触媒整个全部喷完了， 对， 说你进去之后身上一点味儿都没有，而且是纳米级的等等等等，我们会了解到这样的概念，就觉得哦，好像光触媒是对这个有害物质是可以有用的、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就拿它来说，像光触媒的话，比如说您刚才也说了，它是2003年的时候进入到中国的， 对，是的， 那个时候大概是用于什么的一个环境？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 工业吗？ 嗯，工业性的会偏多一点， 嗯， 然后呢可能针对家庭的这种的也有，因为说实话我之前我们去到一个客户家里面，有一个老先生就跟我说，我在七几年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东西。 哦，真的啊？ 对，所以说他还是很先进的一个，因为基本上没有客户告诉我，我说我那么早就知道说这个有这个东西，但他已经在七几年的时候，他说他就已经真的 了解到这个， 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有做过这个处理。 哦，那么早就有了。 对对对，是的。 那近些年除了你刚刚说的技术上的一些发展，原来可能出来还有点粘液， 嗯， 现在已经完全就是水一样的东西， 嗯， 您直接擦拭就 OK 了， 嗯， 就它这个发展进步大吗？ 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包括说之前的产品呢，可能会有很多就是对家具有伤害的，比如说咱们家具表面有这种亮漆， 嗯， 可能喷完之后这个漆就会被咬，就是咱们俗话说被咬了，咬漆， 哦，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针对家具的上面的五金工件这种的会有一个腐蚀性， 嗯， 比如喷完之后就工件本身是很亮很亮的，哎，我做完之后生锈了， 嗯， 或者是说不亮了，发乌了， 嗯， 就这种的，这是之前的我们遇到的问题，包括说很多其他客户也有反映过这种， 嗯， 然后就觉得还挺让人头疼的， 嗯， 因为毕竟你损坏了或者什么的还需要一定的赔偿，但是说现在的已经没事了， 嗯， 一点问题都没有， 已经就目前来讲已经好很多了。 对、 嗯， 是的， 嗯，那比如说一次，就比如小胖说了，好了，我们家100平的房子，我做一次，所有屋子的光触媒， 嗯， 做完了之后，就是说，哎，就可以保一年，还是说，哎呀，做完一次以后，我们得再检测一下，检测完了以后说，哟，不行，还不行，还得再来一次。会有这种可能吗？ 因为是这样的，现在来说就是，产品的持续性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如果我们做完了之后，在没有，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不破损，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应该是叫分子吧， 嗯， 然后它就不会去说失效了或者怎么，它是长期持续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说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做完一次达不到一个好的效果， 嗯， 需要做第二次。但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基本上质保，可能质保有10年的、15年的，甚至终身的都有。 嗯，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呢，它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久，那咱们这种有害物质也会被我们从内部，因为纳米级别的这种光触媒成分嘛，现在都是， 嗯， 它是可以从内部直接给它分解掉的。它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再加上咱们平时可能会经常开开窗、通通风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然后越来越少，其他有害物质会越来越少。只要你不新的装修的，不新装修，你不新换家具的情况下，咱们这些都是可以，就是质保10年也好，20年也好，终身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去做这种保证的。 嗯，好啊。关于光触媒呢，其实疑问还挺多的。 对， 我还以为哥刚才要问，你们怎么算钱的？我见着他们第一面我就问，多少钱呢？ 其实这个收费的来说，就是市场上，就是正常来说，其实收费大部分的话是在30到60-70这样的价格，当然也有更高的，可能公司做的比较高端，也有70-80甚至100的都有。 别停，30到60是一平米啊，还是 一平米？我没有，我可能没说清楚，就是30到60一平米。这么多钱，然后呢一般像计算咱们这个的话都是按建筑面积，比如说你的房本面积多少来做计算， 嗯， 然后呢比如你房本100，你这100平米房子以内你就全部装满家具了，也在我这个包含的范围之内，我只是按你的建筑面积来算，不管你里面放多少家具或者你是空房子，都是按这么计算的。 哦，明白了。那要是按最贵的算，比如说80来算， 嗯， 100平米的房子8000块钱就高了。 对，是的。 您可以把所有您觉得有味儿的东西全放在这屋子里头。 对对对，是的。 您都会 给 它喷一喷。 对对对， 是不 是 这意思？ 都可以清除。 哦， 嗯， 那比我想象的还是要便宜一些的。 啊，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你说， 啊， 哎，比如说最便宜的30到60 啊， 贵的可能都100了。 啊， 那您比如说啊，这个东西不就是勾兑一下，然后放到小喷壶里滋滋滋到处一喷吗？

最近几年吧，咱们还才这种人的健康意识才逐渐的越来越加强，然后对国家也有这种专门的 CMA 机构来检测一下室内的这种有害气体，比如说苯了、甲苯、二甲苯了这样的有害气体的含量，也有国家标准。检测一下，如果符合国家标准的话，咱们再入住，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才是能够有保障的。 嗯， 这样子。 原来我们也说过，说什么放味儿，放就是通通风，通三个月是吧？ 对， 就能住了。 对， 我们也给否定了啊，不是这样的。 对， 包括什么摆点绿植， 嗯， 我们也给否定了，也不是完全可以的。 是 什么竹炭啊、空气净化器啊等等等等。可能是有点用，但是不能作为判定的标准的是否健康。 对， 就目前来看，好像光触媒这个东西是目前来讲比较有效果的。 对对对，是的，因为像一些通风吧，就简单说一下这几种方式啊，就是说通风的情况下，只能是说把，比如有些人我家通三个月就可以住了，他只能把咱们游离的这些有害物质给它通过新鲜空气，然后给它稀释了，或者说给它吹出去了， 就是说已经散出来的， 对对对，已经挥发出来的这些有害物质， 对 对 对， 给它清洁，给它这个过滤掉了，给它就是相当于说换掉了，或者说稀释掉了这种的。所以说像一些有害物质，咱们现在也都听说过，说甲醛的释放期短的三五年，长的10年15年的都有。所以说你根本不可能说只通过一种通风的方式就可以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再说这个绿植的话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可以吸附，因为它有会有这个光合作用什么的，会有一定的吸附性的这种，所以说它可以吸附一些也是游离的有害物质。但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 它量比较少， 它的量，对，它的量一定得达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也就是说一个一立方米的一个空间放一盆很茂盛的绿萝，然后才能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然后如果说咱们整个家里面你就算你的面积一立方米放那么多，那整个家得放多少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也是一个吸附，对，但是它也是一个吸附的作用，不是从根部给你解决的这种的。然后像其他的什么空气净化器了这种了，就很简单了。空气净化器其实主要过滤的是 PM2.5 灰尘、除菌这种的一些作用，除臭这种作用。它呢，现在有一些空气净化器有这种打这广告可以除甲醛，但是它也是说过滤到的是内部循环，只是在室内循环过滤，不断的在过滤你这种游离的释放出来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没有办法从根源上解决。所以说，想要专业有效的，想要说我做完一次我能特别安心入住的，那你就肯定是要请一个专业的这种公司去给你做一个处理，还是比较放心的。尤其像家里面有一些小孩啦、老人了这种，因为小孩和老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嘛，所以说如果说想要除甲醛，或者如果说有正在装修家里面的，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公司来做，包括说像检测也要找专业的这种第三方的公司来做检测，会比较靠谱一些。 哎，那我有几个问题问一问咱们专业的公司啊。第一，就是咱不是拿那个水吗，呲呲呲喷喷哈，但是你说那板儿那么厚，比如说我们喷在这个家具上的，或者说地板上的、木地板上的，它板儿那么厚，你表面上的这些是可能结合在一起，你又不给他深入谈恋爱的时间，他怎么能把里边的这些有害物质给你弄出来呢？ 他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前面有提到过纳米光触媒，就是说现在的这种产品，然后光触媒要是说有效的，它的最好的是在10纳米以内，但是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是在5纳米以内的这种级别，然后5纳米它是完全可以渗透进去的， 就能进去。 对，它出了这个，一个是说它是纳米级别，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为什么说针对不同的空间用不同的药水，针对不同的大小要用不同量的药水，这种产品来做处理，就是说你必须得达够一定的量。比如说你的家里面超标是0.08，比如0.039这样的一个数值，这是严重超标了。你只用一个普通的一个量，我只用，比如说正常100平米的房子，我用5瓶药水。假如说，那你0.39的量，5瓶药水是没有办法去，就是把这个有害物质全部给它分解掉的，它只能分解掉一部分。所以说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量，药水的量足够，然后药水的这种那个就是分子量的纳米级别必须得够。足够细致，所以说才能有一个 从根源上解决，比如渗透了，能渗透到内部这样的一个、一个这种怎么说呢？一个解决方式吧， 就是光触媒成精， 持续的长时间的进行催化分解。 嗯， 对，能明白你们说的那个意思。 嗯， 那比如说像网上卖的那些跟专业机构的，你觉得差距会在哪儿呢？ 怎么说呢？就是网上卖的这种吧，有一些自喷剂，然后也有说不是自喷的，然后需要就是回去也是用专业的公司来做的这种。就是说，如果说想要选择从网上买一些自己回去做 DIY， 那你一定要第一，你就是有几种条件吧，应该说，第一，你的家里面超标不是很严重，比如说你的东西超标很低，含量国标0.08毫克每立方米以内的，你的超标0.12、0.11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自己去 DIY。那你做 DIY 的话，一定要问清楚线上的一些客服，问他们这个产品该怎么用，需要配合什么产品一起使用，是否需要配合。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在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一定不是说喷一遍就过去就完事儿了，一定在喷一遍之后，两个小时之后，比如说它稍微干透了一些之后，再接着继续喷涂。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建议大家就是比如两个小时，一天喷个两三回，然后持续喷个三四天这样子。 他们那个机器我大概见过啊，就是一个大的那个气罐。 对， 就是它还挺猛的，滋儿的那个力度啊，那个一般您拿那个胶水滋花的那种壶啊，那可能还是差的有点远。 那样的就是，就比如喷壶，咱们自己用的这种手持的喷壶，包括说一些胶水喷花的这种喷壶，它的这种雾化程度其实是达不到这种就是正常的需求的这个雾化的。它喷上去之后，可能家具里面会很 湿。哦，它关键是一个雾化的程度。 对。 好，这样咱们先要进一条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它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包括它有很多色儿。那光触媒这东西到底有没有色儿呢？其次它到底有没有味儿呢？等等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今天咱们聊一聊光触媒啊，这个市面上呢有很多光触媒的产品，一搜都能搜出来，里边呢有好多颜色，就分好多，有什么透明的，有金黄色的，有那乳白色的，它到底是什么色呢？就光触媒这种东西。 就是比如说乳白色了，或者金黄色，或者是说比如发淡蓝色了、淡绿色这种的，都是因为产品里面有添加，因为 就是加别的东西了。 对，肯定是有添加别的东西的，不然的话就是不会有这种颜色出现。然后它的添加呢，基本上会是一些植物的提取液这种的，会比较偏多一些。 哦，明白了。这就跟包饺子似的。 对， 放点想要绿的，你就放点胡萝卜汁儿，那个菠菜 汁儿， 红的就放点胡萝卜汁儿，就是这意思。 那我明白了，那本身它应该就是无色无味的，是吗？ 它不能说是无味，它只能说是处于透明性的液体。 哦，透明性的液体， 它还是有味儿啊？什么味儿？ 会有一点。 它是什么味儿？我们能闻着吗？ 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应该是属于一种比较淡淡的这种特别淡的一种味道。 淡的什么味儿？淡的。 我应该怎么形容？ 大自然的味道。 对，会，因为像一些添加，如果说添加这种纯植物提取液的话，基本上会是有一些淡淡的，比如它添加物，比如说有的是薄荷，有的是桉叶。有的会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它会有一些淡淡的这种清香，植物的清香的味道。 这个咱们抛开不说啊，就它本身的那个味儿是对我们有伤害吗？因为我看咱们的工人，比如做施工的时候，他也戴个口罩，那按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好的东西，他为什么还也戴个口罩呢？ 对，它其实本身是没有伤害的。戴口罩呢，是因为说，比如咱们在工人在施工的过程中，是因为主要针对的就是你的家里面是甲醛或其他有害物质超标的这种情况。那咱们在治理的过程中，它其实这个甲醛或其他有害物质活跃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的工人戴上口罩也是为了防止这些有害物质，对，防止有害物质被呼吸到，这个感染呼吸道了或者什么这种的，所以说需要戴口罩。 好好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再来问最后一个。那我相信啊，在市面上会有良莠不齐这样的现象。那比如说我们怎么来评判说，哎，这是真的，哎，那个是假的，会有一个标准吗？ 这个我来讲一下吧。正规的产品吧，一般会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下边有这种机构的产品的检测认证。这样，如果有这种，因为属于国家机构嘛，国家相关机构这种通过这种检测认证的，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使用。这样的， 这认证， 对， 就这种认证啊，有的比较好弄，你知道吗？有的作假也比较容易。 但是这种行为，像这种国家的机构，它不是这种纯商业性质的，像中国疾控中心这样的，它不是这种纯商业性质的，应该说还是可靠的。 哎，比如说像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也想弄这种东西，但是他一搜啊，我的网上全是这，要不就是这种公司，要不就是这种产品，这么多我怎么选呢？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也不懂得你那证是怎么回事，怎么弄？ 我建议选择的话，就是咱们可以去参考几点啊。第一，这个公司的成立时间，就是它所成立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说一个成立几个月和成立几年的一个公司来比，肯定是大家会选择成立时间久的，因为它能生存这么久，它肯定是有它的，就是说肯定是有一定的这种被认可的。如果它不一直都不被认可，它不可能生存这么久。再一个就是说，选择就是看公司的产品是否有各种检测报告，说实话，因为现在产品的检测报告是必须要有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大家看到最多的有一个叫施工资质证。但是这个施工资质证呢，我可以现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下次再说吧。其实最简单，你就说听我们广播，我们广播肯定推荐多少。 对，是的，是的。 谢谢两位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鹏。大鹏你好。 周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大鹏给我们带来好东西了。 给您带来好东西了。 因为这个咱们中国人呢，好像没有人不知道枸杞的。 应该说是。 而且咱北京人有人说话叫枸杞子。 枸杞子。枸杞子。对，北京是。 实际上就是枸杞。 枸杞。 这个小孩啊，老人都知道。 对。 但是呢，这个市面上好的枸杞真的是不多。 不多。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甄别真假的枸杞。 这个枸杞啊，咱们叫做用一句话总结，叫做南北州郡俱产。也就是说呢，在咱们中国基本上北方地区都可以种植，比如说新疆、青海、宁夏，咱们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都是可以种植，都是可以种植的。但是呢，您一定听过一个地方叫做宁夏中宁的枸杞。 哎呦，那可是枸杞之乡， 枸杞之乡啊，跟长白山的人参、琼珍的灵芝，这是相提并论的啊。那么，